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5集，波澜一。谢景行的吻炙热，银质的面具却冰凉，仿佛携带着某些无法言明的情绪，铺天盖地而来。沈妙越是挣扎，他禁锢的越是牢固，就将他锁在怀中，以一种宣誓般的姿态占有他的唇。冬日里盛开的花，秋日里翩飞的蝶，夏日里的冰泉和春日里的雪花，都无法描述这瞬间的奇异。耳边有呼呼的风声，然而那美貌青年的怀抱强势，亲吻灼热，仿佛穷尽一生也无法逃开。谢景行松开沈妙的时候，沈妙险些瘫软过去，也差点喘不过气来。前生他爱慕傅修仪，可从头到尾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傅修仪大婚之日洞房都不过是敷衍姿态，未曾和男子如此亲密缠绵过。觉得自己表现得有些失态，沈妙恼羞成怒，被谢景行扶着不让他掉下去，就怒视着谢景行。可他却不知道自己方才被吻过，一双眼睛润泽得几乎要漾出水光，水灵灵，俏生生，脸蛋通红，红唇如花瓣，却叫人更想好好爱恋。谢景行掩饰般的移开目光，沈妙除了尴尬和愤怒外，却有一丝不知所措。平心而论，弄成眼前这副模样，他心里或多或少都预料到了一点。至于为什么没有阻拦或是任其发展，只是他跟着自己的心做出的下意识反应，这其中的原因沈妙不想深究。 说说你的亲事。 谢景行恢复了那副玩世不恭的语气，说道， 现在你有什么打算？ 沈妙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什么打算？谢景行眯眼瞧他，语气有些危险。 太子罗琳、冯子贤、苏明峰、裴郎，你想嫁的是谁？ 沈妙皱起眉，做事要认真思考。谢景行目光一凝，语气不善道， 你还真想嫁给别人？ 我为什么不能想嫁给别人？ 亲了我，摸了我，还敢给我戴绿帽子？沈妙，你胆子不小。 你该不会想让我嫁给你吧？ 你总算聪明了一回。 谢景行悠悠地说道。沈妙一愣，他不是没有想过和谢景行之间的关系，他们二人说是盟友，可到底比盟友做得更暧昧了些。男女之间的情事，没有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，那些夜里一样的心跳让沈妙也察觉出一些东西，但这并不代表谢景行就能娶她了。谢景行是大梁的睿王，他是明琦的将军嫡女，且不说明琦这头能不能同意，永乐帝那边只怕也是不好交代的。尤其是看眼前，谢景行似乎在大梁有很高的地位，他所掌握的权力越大，就说明永乐帝对谢景行越看重。一个被帝王看重的臣子，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身不由己的，包括自己的亲事。沈妙还在走神的时候，只听谢景行又道，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乖乖在屋里绣嫁妆等我。 我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了？ 哦， 谢景行稍稍思索一下，就挑唇笑了。他说， 我也不介意在今晚就生米煮成熟饭。 沈妙目光警惕地看着他，谢景行却笑了，说道， 你看样子很是期待。 沈妙决定不能和谢景行再这样说下去了，这人骨子里蔫坏，三句不离调戏，都不能好好的说话。他就道，太子的事儿，我有一个办法。谢景行挑眉， 你早就有了对策？ 突然想到的，要你帮忙。 要我帮忙？ 谢景行微微一笑，看着他低声道， 夫君帮你。 还等沈庙从瑞王府再回到沈宅的时候，天色都快要到凌晨了。回去的时候自然是谢景行带他回去的。得知沈庙来的时候是翻墙过来的，谢景行笑得让沈庙差点发火。不过这一夜过去，很多事情都悄悄地改变了。和谢景行在瑞王府商量着对付太子亲事的对策，让沈庙有一种奇异的感觉。一直以来在复仇的道路上他都是一个人，如今身后莫名其妙地多了一个足够强大的依靠，让他也生出一种安心的感觉。尤其是这个依靠还相当聪明，对他所提出来的对策能够一眼看到漏洞，并且提出改进的办法。沈庙觉得他们的搭档倒是十分合拍的。不知不觉中，沈庙的脑中又浮起谢景行夜里说过的话来，让他乖乖秀嫁妆。谢景行这个人在某些事情上看着漫不经心的，但荣幸公主有句话说的没有错，他一开始就很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，不要的又是什么。沈庙也不清楚谢景行的话究竟有几分是真的，但在沈庙轻视这一件事上，谢景行所展露出来的却是绝对的强势与霸道，让人根本没有反驳的余地。沈庙叹了口气，前路漫漫，明其这点子浑水还没有汤干净，提到感情一事未免也太过奢侈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倘若谢景行真的有那个本事，他敢娶个别国的将军之女，他就没有什么不敢嫁的。因为沈妙伸手抚上心口，能让心再次跳动的人世上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了。而唇瓣微微刺痛，仿佛还残存着辗转的炙热，让他低下头来。无法否认的口是心非，无法压抑的心跳，那年轻男人英俊美貌，杀伐果断而睿智从容，让人不动心也难。定王府中这一夜灯火通明，傅修仪在得知沈庙和太子的亲事被压了下来，是因为瑞王无意间的一句话之后，当夜里就让所有的幕僚都到定王府谈论着这件事情的始末。 我之前就猜测沈庙和瑞王之间的关系不那么简单，如今拿太子一事果然露出马脚。 傅修仪冷笑一声， 哼，沈庙一有动静，瑞王就坐不住。 裴郎垂手站在下面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这些日子傅修仪一改从前对他的器重，在很多事情上都不再过问他的意见，前后反差太大，自然落在别的幕僚眼中，他们以为裴郎得罪了傅修仪，于是全是幸灾乐祸。裴郎却知道以傅修仪这样聪明的人莫名其妙地冷落他，一定是发现了一些端倪，或许他和沈庙的关系也已经被傅修仪察觉到了。虽然心急如焚，裴郎却半分也不能表现出来。傅修仪现在还没有撕破脸，一定有他自己的用意，也许现在只是怀疑还未确认，做戏要做全套，不能半途而废。裴郎深知这个道理，表现的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被冷落的幕僚该有的反应。 裴先生怎么看？ 今日破天荒的傅修仪却问起了他的意见。 裴郎心中一跳，垂手道： 属下以为应当立刻去查探沈家同瑞王或是大梁之间有什么关系。沈庙身份特殊，代表着明棋最重要的兵权，若是沈家和瑞王私下里达成了什么协议，只怕…… 幕僚们纷纷议论起来，虽然对裴郎多有不满，可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裴郎的话说的是没有错的。沈庙到底只是个小姑娘，又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大美人，与其说瑞王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倒不如说瑞王看中的是沈庙背后的沈家，这样才合乎情理。傅修仪说道： 先生说的不错，不过我今日打听到一件事情。 众人都等着他说出后面的话。 沈庙今日在荣幸公主府上待了一日，公主自来身体不好，却独独留了他到夜晚，而且似乎沈庙离开后，公主看起来也心情不对。 傅修仪笑笑： 会不会公主也知道什么？ 一名幕僚沉默片刻后说道： 也许荣幸公主知道什么内情，殿下不妨从荣幸公主那头入手，也许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。 我也是这样想的。 傅修仪看向裴郎，也不知是不是故意说给他听的，知道 沈庙虽然背后有沈家这座大靠山，可是本人也十分古怪，瑞王独独对他的每件事出手相助，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。如果荣幸公主也掺和进来，那事情就变得有趣了。纸包不住火，他们之间的秘密我一定要揭开。 傅修仪笑得意味深长。 还得仰仗诸位了。 众人连称不敢，裴郎低着头，心中却是划过一丝不安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